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2009年的10月下旬，一部30集的保密题材电视剧叫《密战》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式。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我们又看到了著名演员侯耀华的身影。作为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儿子，侯耀华没有从事相声事业，而是在影视表演方面获得了成功。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一起来重温一下侯耀华出演的那些经典的影视作品，说一说侯耀华的艺术人生。各位好，欢迎搭乘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大家熟悉侯耀华还是通过他在编辑部的故事当中的出色的表演，当时侯耀华是受到冯小刚的邀请才去拍摄的。等戏拍好一部分以后，侯耀华就把样带给生病住院的父亲侯宝林看，看完了样带，侯宝林给予侯耀华的评价是行，饿不死了。侯耀华觉得父亲能有这么一句话对他来说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而此后侯耀华在艺坛的发展也正印证了侯宝林大师的这句评语。好了，下面呢来欣赏一段编辑部的故事当中的片段，陈主编宣布开会商讨今后的工作。 来来来，咱们开始开会吧。我估计咱们在座的各位对编辑部今后的工作一定都有很多的想法和希望，对主编的人选呢大概考虑的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呢今天咱们就各抒己见啊。毛遂自荐可以，发表竞选演说也可以啊。看看咱们谁先说说。 我心里搁不住事儿，我先说吧。我认为啊，咱们这刊物办得不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经费不足。 他能有什么新鲜的，张嘴就是钱， 庸俗。因为咱们稿费低，所以咱们失去了一部分作者，因为咱们旅差费少，所以咱们的作者呀就只能坐井观天，不能深入生活。哎，国家呀就像咱父母一样，对哪孩子都不偏心眼，可孩子多手头紧怎么办呢？哎，咱们得自个儿想辙呀。 那你有些什么好主意呢？除了改广告公司。 不用改了，昨天我忙活了半宿，已经有4家企业同意在咱们这刊物上做广告，只要您信得过我，我撒开手那么一张了，保证不出3月咱这人间指南 肯定就成购物指南了，家庭妇女上街必备。 哎，不仅销量大呀，经费就解决了。李东宝，你不是喜欢照相吗？我好好给你制备一套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照相机。哎，你背着它绕世界转去啊！只要读者喜欢的，甭管多远，买张飞机票去。啊，哎，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还有牛大姐，知您者莫过于我了。您是一苦孩子出身，对党有深厚的感情， 算命，以后无论您在哪儿看见什么史啊、论呐、啊、选集啊，买啊，带回家研究去，咱公家给您报销。 哎，那还有我呢， 我忘不了你啊，抢着挨这个糖衣炮弹的轰炸是不是？我最了解你，崇洋媚外没关系，只要合理的要求我尽量满足你啊。对了，但有一样啊，是凡在刊物上登那个外国人活着怎么也比中国人痛快、朝咱社会主义打黑枪的那种文章，咱是断然不登。 那都介绍外国什么呀？ 你还真把他当事儿似的问呢。 那完了，等咱私下咱俩再说啊。还有老刘，你甭瞪我，我不是那种小肚子鸡肠的人。今后你加班，我一定给你开加班费，但有一样啊，别攒着，吃了它，注意身体。我对你啊是恩威并施，以威为主。综上所述，就是我自己想当主编的宣言。如果我要当了主编，以上逐条我将一条一条实现。怎么着，各位，信得过我，信不过我？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当中的一个片段。听完之后呢，我们接着跟您来重温一下侯耀华的艺术之路。侯耀华有一个爱好，那就是特喜欢动物。在拍摄编辑部的故事的时候呢，侯耀华把他最喜欢的宠物猴子也带到了拍摄现场。他给这猴子起名叫讨厌。有一天，冯小刚对侯耀华说，能不能让讨厌站我头上给我拍个照片呢？侯耀华同意了，在拍之前就对猴子说，讨厌，看见没有，这个人就是这部戏的美工，好几集的剧本都是他写的，他现在提出来要跟你拍张照片，你一定要跟他照啊。猴子就像听懂了一样，一下就窜了上去，照完相冯小刚特高兴。但是在照完之后呢，出事儿了。猴子在下来的时候踩了冯小刚肩膀的时候，勾了冯小刚的脸一下，一下划了一长道子。讲完了侯耀华的这只猴子的故事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编辑部的故事当中的片段。吕丽萍扮演的葛玲看见于德利刚一上班就在那儿摆弄着计算器。 哎，于德利， 嗯， 你这又算计谁呢？ 葛玲，我琢磨出一高招来。哎，既能天天陪媳妇逛商场，又能一分钱不花，还能让他觉得你对他特别的当回事。 你是不是每次都不带钱包？ 不灵啊，不带钱包不行，那只能使一回。现在倒好，一出门他先摸我兜。 那你使的什么招啊？ 嘿，昨天啊，我跟他上龙府大厦了。 嗯。 一进门他就瞧上一条60多块钱裙子。你说，不买吧，又得惦记好几天。买吧， 跟万你心似的。 你比他了解我，你听我说呀，绝就绝在这儿。当时啊，我指着一条500多块钱的裙子跟他说呀，要买咱就买那个。哎，是在老刘你的。 嗯、 哎、那算什么呀，满大街都是。 你爱人激动不已。 哎，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啊， 一会儿就含糊了。死别别往外拉我啊。 什么 说太贵了。 哎，你就就坡下驴啊。 千万可不能马上就下。当时我扒着那柜台说，买，你嗓子不错、倘若一不留神要是唱红了呢，好歹咱也得有身演出服啊。 我听不见呐。 哎呦，你可真够逗。 后来呢、 啊、 全都快哭了，我才跟他回家。 哎，你可真够黑的。 黑，你知道到家躺在床上他跟我说什么吗？ 肯定跟你说明天再也不跟你逛商场了。 你对我太好了。 哎呦，我可真同情你媳妇儿。 哎，我告诉你啊，就这招只适用于啊这同舟共济的夫妻，搞对象可千万别使这招啊。嗨，我怎么告诉你了，我应该告诉李东宝。 哎，于德利，你知道你这姓儿搁在古汉语里当什么讲吗？ 鱼当我讲。 是啊，搁在一块堆儿就是我得利。 大点声。 你爸爸真没给你起错名。 那我开心啊。 刚刚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当中的片段。当情景喜剧被观众接受并喜爱之后，侯耀华又参加了情景喜剧《小房东》的拍摄。这部情景喜剧是由郭德纲、闫学晶领衔主演， 同时还有很多的客串明星，像陈涵柏啊、于谦、何云伟等等。当初侯耀华在拿到《小房东》的剧本后，看完是赞不绝口，认为这个角色非常适合他，所以就推掉了很多活动，全力出演了剧中的角色。侯耀华通过他的表演，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了刘四爷的倔、正直、大方，有些自命清高的特点。通过他的语言表演，又表现出了刘四爷这个人看不起晚辈、人没出息、时常又有些多疑的特点。在第十一集，刘四爷下棋输给了一孩子，他叫来了郭德纲扮演的儿子刘二喜。 您找我？ 气死我了！你说跟他下盘棋，他还他孙子来接他来了。呵，你看他冲我那显摆呀， 生气了？啊，还不爱他？你 这么些年下棋不天天都输吗？ 谁输了？今儿我赢了。哎呦呦呦！我这了不得了！哎呀，我爸爸要赢棋的时候，这得庆祝一下。哎呀呀，打明天开始，今天算您生日了 啊！来来来，喝点水庆祝去。 了不得了，这怎么话说的啊？哎呀，你也有赢的时候。 最后他把我给气的。 我怎么了？这都是。 哎呀，常言说得好 啊，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是，总说这 知道什么意思吗？ 知道啊， 跟你要孙子呢，知道吗？ 我没拿你个孙子。哎哎，去坐坐坐，我找胆子吗？丢了，家庭暴力。 我告诉你，哎，我有打死你的心。 那打死我哪来孙子呀？ 哎，行了，那就别打了。 还是的， 等生完孙子再说。 就这孩子，这最后一句话差点没给我噎死。 那噎死也活该。 你说什么？我跟他下棋我都赢不了他。 可是问题他学下棋是我教的，从摆棋盘到背棋谱，那 怎么那就更丢人了？那就人家那孩子是生起来就是个神童。 我不信。 您看那没办法，那个我生我也生出神童来，人家他爷爷就灵。 你的意思是遗传基因造成的？ 您传我什么呢？ 我转的还少啊？ 有什么呀？ 这院子、这房子、存折， 这跟生孩子有关系吗？ 你就是不想生不就完了？ 谁说不想生？ 你说要打结婚，你们就生。现在孩子快十岁了。 我结婚七年。 那也上小学了？ 十月怀胎呢， 六岁零俩月。 爸爸您太细致了，我给你弄个摊您修表去吧。 甭跟我说这废话，我告诉你，我就是不愿意说你就得了。 哎呀，爸爸呀，您跟您没法说。 你说，哎，我把你养活大容易不容易？啊，从小，你妈死得早，一把屎一把尿，我是又当爹又当妈，生下来你这么大， 哎，对， 现在你就这么大个，哎，啊， 我姐姐一直跟别人说是她把我拉扯大的，您跟她统一一下口径， 甭说那么些废话，关门吧。 我跟您说说心里话啊，爷俩说心里话 啊。 不是我不愿意生 啊， 大华子不乐意。我说这事儿呢，也没办法，这时代在发展。现在来说，你看我姐姐，你不是我姐姐，我姨他们还有我妈那会儿的，你现在你就街坊就这些个姐们，还有那谁上我那嫂子，您知道了吧？ 我知道什么了？ 经理， 哎哎哎，快来快来来， 经理， 哎哎哎，怎么着？啊，有事儿啊？ 又 有事儿啊？我先忙去了啊！哎，走，有事儿啊！ 没说的节骨眼就是。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情景喜剧《小房东》的片段了。在《小房东》拍摄结束之后呢，侯耀华已经很少在拍摄影视剧了。对于他这样的做法，很多人不太理解。侯耀华的解释是他现在不想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电视剧当中，他有自己更喜欢做的事情。曾经有人说他喜欢做主持人，但是侯耀华也认为自己只是拿出了30%的精力在做，更多的时间他都放在了家中，因为他还有学生要教。侯耀华要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都告诉自己的学生，他觉得这样更有意义。说完了侯耀华对自己工作重心的理解呢，咱们再来听一段《小房东》当中的片段。这是在第十一集，刘四爷来到了儿媳妇开的超市。 哟，四叔，十大工作来了， 哎，少抽啊。 爸， 哎， 您怎么来了？ 啊，没事，溜达溜达。 你进去坐吧。 哎，几天没来，这琳琅满目啊。 爸，你坐。 啊，哎哎哎，我坐。哎，这酒就是那天你们给我拿回那个。 对呀， 啊， 您在哪里？ 不，还有呢，还有呢。嘿， 爸 啊， 你有事儿啊？ 没什么正经的事儿。哎， 嗯， 华爸， 哎， 这一晃你嫁到咱家有十来年了。 哎呀，七年。 他四舍五入那不就是十年吗？委屈你喽。你看我这当公公的吧，经验也不足，也没能照顾好你。哎，有什么做得到不到的地方，你就多担待点啊。 哎，爸，您看您说的，这哪有的事儿啊？ 哎呦，跟你商量点事儿。 您说。 你说这几年咱们就这一家三口觉得冷清点不？ 啊， 咱要是天人进口你高兴不高兴？ 天人天人进口 啊？ 哎呀，那是好事儿啊爸，那是喜事儿爸。 你真同意？ 我当然同意了爸，我呀早就惦记这事儿了。 行，你要同意，咱就抓紧时间办。 嗯，爸， 嗯， 太着急了。 哎，我能不着急吗？我都什么岁数了？你看看咱们周围街了街坊的，跟我同岁的，人家全都…… 我知道吧，但是这事你着急不是也没用吗？我知道，理解。嗯，你先别着急，咱们只要您说话，我跟二喜就张罗这事儿。 不是，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我怎么没说呀？ 你没说过，我都没印象。 打你们一结婚我就说，一直说到现在了，你们都当耳旁风啊。 哎，爸，您别急，我看着对吧？爸，你听我说，我跟二喜呀也着急这事儿，但是你着急不是也没用吗？你得把那人领回来，让我们看看。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把谁领回来？ 就是。 不是，你说明白了。 说什么明白呀？爸，我们理解，您呀这么大年纪了，那俗话说得好，少年夫妻老来伴儿。看我婆婆死得早，您呐是早就应该傍个老伴儿。 你等会儿，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要娶老伴儿？ 您刚才说的，天人进口吗？ 我说天人进口就是娶老伴儿啊。 那什么呀？ 我说天人进口是让你给我生一孙子。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著名演员主持人侯耀华的艺术人生。除了电视剧呢，侯耀华也参演了很多电影的拍摄。电影《顽主》是根据王朔的同名小说改编，在这部电影当中就有侯耀华的身影，他客串出演了一小角色。在片中他把吹牛的功夫发挥到了极致，虽然在影片当中他只有很少的戏份，但是让观众记住了他的模样。在电影拍摄完毕之后呢，侯耀华也开始喜欢阅读王朔的小说了。说完这些呢，下面呢，咱们来听一段电影《顽主》的片段。 你们好好琢磨琢磨，万人大餐厅啊，那得多壮观呀！一旦在中华大地拔地而起，那什么劲头？甭老觉着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我反正豁出去了，工作都辞了，不惜一切代价也得把这事办成。当初修长城怎么着来着？都知道劳民伤财吧？现在呢，长城成中国人脸蛋了，要干就得干那流芳千古的事儿。 余官， 哎， 等你呢。 什么事儿？ 中午别回公司了，有饭局。 谁的饭局啊？哎， 宝康的。 宝康？ 嗯。 他怎么想起来这份仔啊？ 他给丁小鲁打电话，让叫上林培，明细吧。 哦， 不吃白不吃。 砍什么呢？ 这老师正砍万人大餐厅呢。 万人大餐厅又是故事。 这可不是故事，已经谈的差不多了。花旗银行答应贷款，年期6%，就等中国银行担保了。 这不可能吧？你当这是中国人拿钱给越南打美国佬呢？商业贷款没听说过有那么低的， 不定谁蒙谁呢。 就是，再说了，你这万人大餐厅，中国人吃不起啊，你能骗那么多老外吗？啊，哎，就打你是一天两餐，一餐一巡，这每年也得700多万吧？那得雇多少八国联军呢？ 你对目前世界上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无产阶级队伍人没少，这资产阶级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这外国人整天憋足了劲儿干嘛呀？不就上中国吃来了吗？你看人外国人的肚子。 办不了，中国银行从来不为这种野鸡项目担保。 哎，我记得你好像说过，你们家有一远亲，原来在中国银行一副行长家当过阿姨。 没错，你要想拐他们家孩子，我能跟他说说。 这什么话呀、啊？办不成没关系， 我就是抱着办不成的决心办的这件事儿，办成了锦上添花，办不成也早在我意料当中。总之，我对前途永远充满了信心。 现在这事儿啊，还就得这样。 哎。 你们先聊着，我先走一步。 走了？别走啊，一会儿跟我一块吃吧。 得谢了，我已经过了那为一顿饭什么都能不干的岁数喽。 拜拜，哥几个， 慢走啊。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顽主》当中侯耀华表演的片段了。在电影《顽主》小试身手之后，侯耀华又参演了影片《离婚大战》，这次他不再是客串一个角色了，而是成为了男配角。影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侯耀华不是在为了演戏而演戏，更多的是他真实的表演。因为之前几次电影的拍摄和他平时的生活积累，使得他的演技不断地得到锤炼。在电影当中有一些情节啊，他的表演甚至比主演葛优发挥的还要出色。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电影《离婚大战》当中侯耀华扮演的刘一手与他追求的小凤之间的谈话。 刘大夫、 来了， 让您久等了。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以后啊就叫我一手吧。 哪两个字啊？ 医者义也，手乃守住阴阳也。 您认识那些老外啊？ 不认识，其实都没什么大病，钱越多呀活得越仔细。要说这些老外还真迷信咱这中华这医学，这也难怪。其实西药治表，中药才能治理呢。你看我这皮箱没有？哎，这就是聚宝盆。这就能创外汇，这就是精华。 快捡起来，别把您的精华都给糟践。 没事，要好配。 刚刚我们一同欣赏的是电影《离婚大战》的片段。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侯耀华在影视界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并且让观众熟悉喜欢上了自己。随后他又拓宽了自己的表演范围，多次参加了小品和相声的表演。那么他在小品和相声表演当中又有着怎么样的经历和故事呢？我们先稍事休息，听一首侯耀华为电影《傍晚他敲开我的门》演唱的歌曲《抛开名利落清闲》。歌曲过后我们继续今天的旅行，各位稍后见。 人呀丑是吧，爱动的人呐、丑，被媳妇儿愁坏了单身汉，寡妇娘们愁孤单，总有高楼千万座，一个人只能独立，山珍海味堆成山，一天也就三顿饭。

我是您大哥，您是我兄弟。 那是那是， 是这钱我跟您要钱，只要您能还，您现在张叔、张大爷、张爷爷都成。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侯耀华和张国立表演的小品《礼下于人》的片段。侯耀华小的时候很听父亲的话，进工厂当了一名工人，这一待就是14年。而在拍摄电视剧之前呢，侯耀华还在剧组当过很多年的剧务，每天忙里忙外。现在的侯耀华在回忆起当年的那段时光，认为那是极为难得的积累生活的过程，直到今天对他的艺术表演还有着莫大的帮助。因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小品《拍电视》当中就有很好的表演了一位无奈的导演。下面呢，我们来欣赏一段侯耀华、葛优、周周表演的小品《拍电视》的片段。 咱们靠台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啊。你葛优现在就是警察 哦， 你要千方百计的让他把他全部罪行交代出来 哦 啊 哦， 如果他要不交代，你就按拘捕把他当场处决。 处决，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周周， 哎， 你现在就是犯罪分子 啊， 不管他怎么问你，你就是不能说，顽抗到底， 哎， 死路一条。 哎， 现在试试啊。 哎，好， 试一试，试一试，把这段戏试试啊。来来来来来，预备开始。 你说，你到底说不说？说， 你怎么张嘴啊？ 这忘词了。 谁忘词了？那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不是您告诉我的，他让我说，我就是不说呀。 你得把那就是不说说出来呀。 说出来。 哎呦，这人这 哎呀， 走， 真是的。 我不跟你怄这气了，我不跟你怄这气了，我得从你这儿想办法了。 哦， 我给你加点词儿。 行， 你呀，面对着一个犯罪分子，你告诉他，犯罪分子，你听我跟你说。你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警方已经掌握了你的全部罪行。早交代，划过去是划不过去了。记住了没有？ 差不多吧。 好不好？ 差不多。 想好了。 行。 体会一下。现在咱们就开始。 好。 啊。开始。 犯罪分子，你听着。你已经到了山清水秀的地步了。早交代不如晚交代，晚交代不如不交代，划过去我们也。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脑子， 你什么脑子呀？你什么脑子呀？啊？你这脑子不错呀，这不都是智慧吗？你发挥点智慧， 哎， 啊， 哎， 要不然在里头都 成 憋坏了， 哎， 啊， 行， 再来， 哎， 再来，好好体会一下， 行， 啊，好好体会一下。 我呢， 你就这样吧，关键是你啊， 哎， 来来来来，好好体会一下，好好的。 你说呀。我不说。你到底说不说呀？我就是不说。你要不说我就开枪了。 你琼瑶小说看多了。 导演， 刚刚我们一同欣赏到的就是侯耀华、葛优和周周表演的小品《拍电视》的片段。通过这个小品呢，侯耀华把他的喜剧才华和自身的优势逐渐地表演了出来，但是因为演小品笑场，侯耀华被侯耀文狠狠地批评了一番。有一次他跟郭达合作小品，因为郭达那天没刮胡子，而且头发卷卷的，侯耀华看他就像看一大毛猴一样，在台上乐得受不了，竟然笑得躺台上了。当时侯耀文就跟他急了，生气地说，有你这样的吗？你笑场了。这也是唯一一次侯耀文跟他的哥哥真急了。讲完了这个小故事呢，我们来欣赏一段由侯耀华和侯耀文的徒弟齐志表演的小品，叫《父与子》的片段。 您可不知道，现在大人的事儿好办，就这孩子的事儿着急。您说我们小时候，大人给交了学费， 知道念书去。现在这孩子整个是咱雇一人给咱念书去。我说的是实话，您别不往心里说。您看我们那孩子今年刚十岁，营养药就吃了不知有多少，刚十岁现在长跟我一边高。人家说了，我要刮了胡子就是他，他长上胡子就是我。智商还行，智商有的时候啊，偶尔老师也表扬一回。那不前两天吗，老师说让拿一个词儿啊讲故事啊，刚学一等候一生，我们孩子讲那故事太好了。我们孩子说有一耍猴的，耍这猴训练好了的，天天拿着猴挣钱，结果这猴有一天没看住跑了，饶世间找这猴啊找不着啊，最后他在那儿丢的，弄一凳跟那儿等着。人大伙说别找了，再弄一只小的训练训练。不行，有知识的人说了，人生只要定好了一目标，你就默默地在那儿等猴一生。老师也鼓掌，老师也夸我们孩子神童，都说我们孩子神童。这不我是孩子他父亲，他们都管我叫神父。我们这孩子中午12点放学，12点半没有一回到家的，晚上每天都让老师给留的9点钟以后才能回来的。您看着吗，1点了还没到家呢。啊，回来了。您看吧，我们这神童回来了。过来，过来， 不打我， 我不打你，我不打你，我不打你。这不是进入2006年了吗？咱们改章程，说服教育。来来来，抱歉抱歉抱歉。您瞧这，您瞧这模样，您瞧这模样。知道几点了吗？ 知道。 为什么又回来晚了？ 犯错误了。 甭说，上课不好好听讲。 不是。 没完成作业。 不是。 又跟同学打架了？ 没有。 那干嘛来着？ 我犯了点小错误。 小错误什么说？ 就下学以后我组织了几个同学把老师扣在教室里了。我得问问他什么什么我是班里倒数第一名。 这我不是替我们孩子争啊，这我们不是替我们孩子争，我们孩子知道进步了，他知道问问老师为什么我们是倒数第一名。跟大伙儿说为什么咱们是倒数第一名。 老师说了 啊， 上学期考试倒数第一名的今年他转学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呢，要来聊一聊侯耀华的故事。因为父亲侯宝林是相声大师，所以侯耀华从小受到家庭的影响，也很想说相声。他曾经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创作了一段相声，并且跟煤矿文工团的王京辰搭档表演。但是侯耀华在台上紧张得不得了，结果表演相声被他变成了背台词儿。侯耀华觉得父亲干得如此好，而他却说成这样，真是太丢人了，觉得自己不太适合说相声。不过到了今天，侯耀华表演相声的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了，不再是当初那样了。不信的话呢，咱们来听一段侯耀华、侯耀文和施圣杰的相声《哥俩未必好》的片段。 你看过去的人说头发白了居黑的， 对， 你看现在我们街坊还一帮小年轻呢，这脑袋这一绺绿的，这一绺黄的，这一绺红的，这一绺白的，知道的是把头发染了，不知道呢以为他顶一鸡毛掸子满街跑。 哎， 你看这新鲜吧， 这事儿 还有比这新鲜的。 还有， 你看现在的衣裳越做越小。 对 啊，上半截儿， 您说是男的是女的呀？ 姑娘啊。 哦， 这一大截儿露着。我们街坊一个二哥 我说你们那孩子，你看穿出去这中间那露着，连肚脐眼都露着，多难看呢！ 啊， 人家孩子，人家旁边接过来，侯叔，您说那算什么呀？露这个，有说辞。 什么说辞？ 这是第三只眼看世界。嗯。 哎， 新鲜。新鲜新鲜， 别说， 我也不说别的，我也不说，我也不听了，我也不听了，少年， 什么新鲜？ 这么样，这么样， 我问问三哥，我征求一下三哥的意见。 啊、 刚才啊，二哥说了一个，就是第三只眼看世界的这么一个新鲜。 这新鲜吗？现在大街上不是都是这个吗？新鲜吗？这个 也是 司空见惯了。 还真的，我也听人说，我说这叫有眼无珠。 反正这都是妇女界的事儿，我是不了解啊，我是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现在哪儿的都是，它就不新鲜了。 那你说一个比它新鲜的呀？ 我给你就说这头发这事儿特别有意思。头发这事儿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 你看现在不是都有好多人染各种各样的头发吗？ 嗯。 哎，有一回我到国外去啊，我一看这个染头发，感觉在人家那儿啊， 嗯， 好十几年前就有了。 对。 人家说这不新鲜，在我们这儿染成那七八种色的有的是，不新鲜，不新鲜。 那他们呢？ 新鲜的是咱们这儿的事儿新鲜。 你到底说哪边新鲜？是我们这边新鲜， 咱们这边出的事儿新鲜。 哦， 哎， 您把那横骨弄清楚了。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事儿你得先明白了。 哦 啊，他你有一个人呐 啊， 这个人他没有头发， 那怎么办呀？ 没有头发他着急呀。 嗯， 他着急呀，你知道吧？他着急呀、 啊，不是啊，你们俩比他们都着急啊。 不是 哪儿跟哪儿啊？你先说你的。 新鲜事值当的吗？结果怎么办呢？ 啊， 头发没有了。 嗯， 各种各样的药都用了。 嗯， 就是长不出来。 哟， 有一天呢， 啊， 他就半夜出去办事儿去了。 啊， 走着走着，这马路上有一水井。 嗯， 水井这盖儿也不知道让谁拿走了。 哦， 没有水井盖。 那怎么办？ 他这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长头发的事啊。 就是啊， 走着走着，捅，掉这井里了， 掉下去了。 当时他就着了急了。 嗯， 哎呀，这个怎么半夜三更也没人救我，掉在井里头，这要淹死怎么办？他一着急一摸脑袋，哎呀，哎，头发长出来了，好玩吗？新鲜不新鲜？ 二位。这个我听着可是真新鲜， 是啊， 您是您 过来， 你等会儿，我问问观众朋友啊，刚才他说有一个人没头发在路上，他走的着急的，光琢磨这头发的事儿，没注意脚底下，脚底下有一个下水道，没盖盖的，藏的掉下去了，这一着急一摸，呀，头发长出来了，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的，二哥。 你想想，这事儿可信吗？ 太不可信了。 你想，但凡有这么一个水井，他肯定把陈寒柏带到那儿去。 没错啊，那是他徒弟。 哎，你想想，这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 不可能，有 你要说新鲜，哎，我倒觉得。 你再说最后一个。 我再说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 观众当个评判。 对， 你要说的新鲜，这5000块钱就归二哥。 就这么着， 好不好？ 我也不编了， 开始， 咱们说一实际的。 好好好。 就说你跟你徒弟， 嗯， 你们爷儿俩这新鲜不新鲜？ 我们 有一天师上去爱喝。喝酒谁都知道， 对， 施正杰喝完酒从酒吧出来，站在那马路中间就看这天儿。 嗯， 完了以后呢，你这大徒弟刘同就出来了。 嗯 完了以后，施正杰问刘同：“同啊，这上哪是太阳，哪是月亮？你看你们徒弟说那句话真好。” 我徒弟说的什么？ 师傅，我也不是本地人。 你先生。有点意思，有点意思。这个 你还有点意思 啊？ 他瞎编的，你没觉出来吗？ 不是，人编的合情合理。 他能 合情合理，因为我确实有这种现象。 你认为他编的合情合理？ 有能耐你也编一个呀！ 我干嘛编呢？ 最后一个 我不编，你 最后 你编呢？ 不是，您有这习惯呢？您有这爱好？ 不是，我给您说的是实事儿。 对，您 实事， 您实际编一回。 哎，我对了，我也豁出去了， 好不好？ 我说一回真的吧。 哎， 我说一回真的啊。 嗯、 这个施正杰爱喝酒、 嗯， 这倒是不假。 不假。 他徒弟也爱喝酒，这也不假。刚就投了就这句，他说对了。可后边这俩人看看天，这个这是假的，因为最近施正杰呢，他就是分了一套房子，领导上。你知道吧，说的你这级别也够了，贡献也不小，分你一套房子吧。分他房子，他得跟他徒弟俩人走，上我那儿跟我刷房去，我要装修。结果他弄一梯子，他不上去，让他徒弟去拿着这桶漆上去刷去。 他徒弟一看师傅说的那上去吧，也不想去，您知道吧，也不想去，但是不去不行啊，滴溜着上去了，在那儿上面那儿来回刷刷这一身呐、啊，您就甭提了，连脑袋上带全是油漆啊，刷刷完了以后，这片刷完了，他要挪这梯子，哎，你这片刷完了没有？刷完了，我挪挪梯子，你可别掉下来啊。他徒弟那儿没事，您挪吧，我攥着刷子棒呢。就你们俩，一师傅一徒弟，怎么样？我这徒弟， 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这个栏目到此结束。这个等会儿，我觉得，我让我说完好不好？让我说完。这个我觉得啊，三哥、二哥他们两个说的新鲜事儿确实很新鲜。关于我的呢都是杜撰，这属于趣闻一事。我觉得这5000块钱应该平分秋色。我提个议，好吧？大家如果同意就鼓鼓掌。咱们这样，稍等啊，您呢，三哥？ 哎， 5000块钱 啊。 您呢是10个250 啊， 您呢也10个250， 我不要， 好吧，演播到此结束，观众朋友，谢谢您的收看，再见。 别闹心，真的，不好意思，不，这钱上怎么还有社论呢？我这上是股票， 我说。甭说了， 哥，这怎么回事？这是， 咱们俩现在宣布一下吧。 宣布什么呀？ 本世纪初最新鲜的一件事儿。 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跟侯耀文让施圣杰给骗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侯耀华、侯耀文和施圣杰的相声，哥俩未必好的片段。在这段相声当中呢，侯耀华和侯耀文两兄弟虽然争论不休，但是现实中两个人可以说是手足情深。父亲是著名的相声大师，弟弟是人们喜爱的相声演员。多少年对相声的耳濡目染，再加上岁月的磨练，这就是侯耀华能说好相声的原因了。好了，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也要到站了。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是由任贤齐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兄弟》。歌声当中，司机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轻轻的风，像旧梦的声音，不是我不够坚强，是现实太多僵硬。来世再想你。